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生命从此美丽。当你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的爱全都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一起像满天花红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照亮我的天空，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你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待春风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吉祥蓝天欢呼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。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的爱全都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蓝天欢呼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